冬死了，下回可记得再点我的牌哦。 你这小妖精，是想将我榨干不成？ 瞧你说的。 没来了，来来，快点儿去。 烟花地，我只命进来易，出去难。从此后，此生由命，不由人。人生好比一团雾，谁人清醒，自讨苦。活一天，酒一壶。 丝竹摇，箫声醉，庭院后谁言唱？花间下，长山退，你吟声芙蓉帐。酒一壶，醉一回，换妆发西子琴，长袖碎，真心守花凄凉。烟花山处，我知你。 李木心，你到底是跟别的男人不一样的。 一只暖手炉，一张熟身帖，你要的只是这些。 木头，你真真像个木头，不解风情，却叫我叫我 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哪个才是你？ 哪个都是我，只是这样的我，你还是要爱上吗？ 上香，上香，别走，别离开。 伤人与娼妓，本就不可染诺，本就。 水走痴情魂，繁华又放飞尘，梨花落，丹霞回，多情绕尘缘簪。人间路，情书归，寄与幽泉麝香，许愿情不退，断肠绕君香。再留一世，如花。 够了，足够了。花落之前，一心唤醒，我做到了，便已是此生无憾。